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87.6 来了您的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本栏目由化维鲜胶囊特约播出。次富牌化维鲜胶囊是以蝙蝠蛾被毛孢菌丝体粉、人参提取物、黄芪提取物、葛根提取物、丹参提取物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具有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。致电88864417 88864417。德育堂牌黄精茶色素胶囊是以黄精、荞麦、桑葚、茶色素、吡啶甲酸铬、胡精、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和人体事实试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糖、辅助降血脂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、妊娠及哺乳期妇女。致电88864417。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铜铃传》。 书接前文，哥仨越唠越近。偏陵侠王凤说了：“铜侠客，如果不见外的话，咱亲近一步怎样？就在这地坛堆土为炉，插草为香，咱们结为把兄弟，你看如何？”铜铃点头，三儿磕头了。王凤老大、楼瑞老二、铜林老三，铜林见过两位哥哥，当时就亲近的不得了了。铜林说：“这么办吧，请到我家吧。兄弟，你那闭门谢客，我们怕影响你。”不，铜林说：“现在没事了，前些日子的确我杜绝一切客人，这两天没事了。什么原因呢？我身体不太好，我正在将养身体。”哦，兄弟，你这么棒的身体你还有事儿吗？什么原因？九公主坟发生一件事儿，是这么回事。哎呀，原来这里边还有这么一段隐情呢。我兄弟，这也就是你呀，要我换个旁人对付诸葛剑、杜清风、燕雷，对付得了吗？换谁脑袋也搬家了。你一个人力敌三侠，看来你是真了不起呀，你捡了一条命。图林说：“这也不能这么说，没我师爷从中帮忙，我早死多时了。二位请到我家吧。”到铜林家里头，哎呀，铜林盛情款待，这个江湖的人都豪爽啊。在铜林家住了一晚上，第二天铜林领着俩大侠去看望雍亲王。雍亲王一看铜林来了，当时乐得俩眼眯成一条缝。海川呐，你看你没来吧，我老问刘俊，刘俊跟我说了，你恢复的相当不错了。来来，过来我看看，我看看。不错，脑门子倍儿亮，鼻子头闪光，脸上起了层薄色，哎，的确恢复的挺好。身上还难受吗？爷，你放心吧，什么事儿都没有了。哎，我知道你能熬得过来，你身体太棒了，一般的伤啊，很难不倒你。 说到这儿，雍亲王往佟林身后看了看，有俩老头，一高一矬，一胖一瘦，问佟林：“这谁啊？”爷，这是我新交的好朋友，磕头的把兄弟，是怎么回事？这位天灵侠王凤，这位千里地行仙楼瑞楼德侠。俩老者听完了，倒身殿拜：“爷，我们给爷磕头了。”你看多高的身份，不管是谁都得叫爷。你身份地位在那摆着呢。雍亲王赶紧闪身躲到旁边，不敢当，不敢当。二位请。哎呀，你们是海川的朋友，就是我的朋友。我跟海川说过啊，同时我还挑过礼。哎，是你的朋友就领到我这儿来，吃喝存住不分彼此。海川呐，你这么做就对了。你看你这么一介绍吧，我心特别痛快。何春呢？在。准备酒宴，给两位老侠接风。俩人还犯嘀咕呢，这合适吗？佟林说合适。我们爷就这脾气，可爱交朋友。你要不了解他的人呢，认为这人这架子不定多大呢。其实不然呢，他就这么随和。他要让你吃，你不吃他还不痛快。你越吃的多，他才越高兴呢。啊，那好啊。俩侠客心中暗想，像这么高身份的人，这么平易近人的不多呀。尤其在那封建社会，那当官的还了得吗？那嘴老撇的跟瓢似的，小腰板老倍儿直，那神圣不可侵犯。为什么那样呢？装大半儿算，他不装着点儿，谁尊重他呀？哎，所以说话呀，动作呀，都摆出来跟一般人都不一样。哎，实质他也是个人，也是俩肩膀扛个肉球。他要没那点权势，什么不是，跟一般人没什么两样。雍亲王不就这样吗？因为佟林最了解他了，说这个人也是真正随和，不会摆那官架子。所以天下武林高手，各位剑侠跟雍亲王都不分彼此，了解他的人都从心里往外跟他那么亲近。今天桌面摆上了，雍亲王以主席的身份招待两位侠客，酒席宴前推杯换盏。正吃着呢，大总管何春进来了，满面是笑：“爷，佟老师，镖局的各位老侠客到了。”来了不少人，给王爷问安来了。雍亲王一听，把筷子放下了，呵呵呵，哎呀，真没想到今儿怎么这人头这么齐呀、啊！快请，时间不大，东侠、西侠、南侠、北侠、飞行侠、东侠、二侠、李元，当当当当当当。一个不落全到了。雍亲王乐了，呵，英雄大聚会，今儿我这王府就是英雄会。何春呐，在。吩咐厨房上牌宴宴。东侠一乐：“爷，我们给您问安来了，可不是向您讨饭来了。”哎，到我这儿随便，来来来，我先给介绍介绍。这一介绍楼瑞和天灵侠王凤，有的认识，有的不认识，啊，彼此见过。可这阵呢，外边进来俩大哥，头前走的虎小子，后边跟着牛小子。 那么说不受伤了吗？受伤了您算算多长时间的？咱们说书是快，那年前受的伤，现在转年都春暖花开了，还不好吗？早就康复了，所以也来到这儿给雍亲王问安。雍亲王赏饭，到下边，小弟兄摆几桌，多吃多喝啊。下边吃着，大伙谈论着。雍亲王一皱眉，佟林就问爷：“您想起什么事儿来了？”哎，我这一看，这孩子们都在，唯独缺少病太岁张方。其实张方这孩子我还真挺喜欢他，虽然嘴不好吧，那孩子心肠还挺热，另外也聪明。你说海川，你这一发脾气给撵走了，到了现在烟空细渺，你说这孩子哪儿去了？万一有个三长两短，这玩意儿咱觉着对不起人似的，也对不起风流侠张子美张老侠客。其实张子美啊，可想儿子了，当着佟林的面不好意思说，当着别人的面更不好意思，想着自个儿护犊子，实质上能不想吗？偷着掉了好几回眼泪了，害人去划了这宝贝去，结果空去白回，不知道这个宝贝儿子跑哪儿去了，到现在烟空细渺。派人骑快马回瓜州打听打听回没回家，家里人回信儿没回来过。又派人赶奔普陀山去找三清教主欧阳修，问问回没回庙上，现在这人派走了还没回来呢，因为路太远。今天在席面上雍亲王一提这事儿，张子美心里挺不是滋味，但是强打精神，爷，您管他干什么？那是个没出息的货，谁死得了他死不了，傻人傻命，您甭管他。我兄弟佟林那么做太对了，他掌管门户的人嘛，他要不严点能行吗？这孩子就得作妖。你听这话说多好听，其实心里不是这么想的，也觉得佟林呢有点过分，不敢埋怨。可是他越这么说，佟林的心里的也不是滋味。佟林心说：“我想错了，我觉张芳这孩子没皮没脸，把他撵走了，过两天他又回来了。”一说软和话，一回脖就完事儿了。哪知这孩子一去不回头啊，这回他还拧上了。佟林心说，今天吃完了啊，我让刘俊无论如何得把张芳找着，哪怕我不要他了，送给他爹，完璧归赵，我不担责任。这是佟林心里这么想的。东侠呢，恐怕这个事儿扫了大伙的兴，急忙站起来给雍亲王敬酒，给张子美敬酒，尽量把这话题岔开，专门引到三月三量标会上来。果然这招挺好使，大伙都想着量标会的事儿了。雍亲王就问镇东侠：“我说老侠客，我始终弄不清楚，那啥玩意儿叫量标会？他干嘛呀？整这玩意儿？”“嗨，爷，闹了半天您不清楚啊，我详细给您讲讲啊。” 过去的时候，天下就有镖局子，天下的镖局都以北京的镖局为准啊，总镖局都设立到北京，其他的地方大多都是分号。因为咱们大清国分南七北六十三省，所以呢有十三家总镖局，也就是说有十三路总镖头。那么十三路总镖头再推选一个总当家人，就是十三省的总镖师，年年都有，一年一换。有德者居之，无德者失之。比如说吧，今年我是总镖师，那么到来年由大家推选，也许是佟贤弟就代替我，他是总镖师。再转过年来，也许是北侠是总镖师，就是这么一个情况。今年三月前到日子了，又该换的总镖师了。所谓亮镖会，就是推选这个总当家人，这是一。另外，这个总镖师按照咱们大清国的规定，私下里他是总镖师，官方他还挂衔儿啊，他在步兵统领衙门挂个衔儿。他算十三省抓差办案的总班头，你看他有权抓人，他是半拉官人，手中掌握特权。另外他带着海捕公文，走到十三省各地方跟衙门打过招呼之后，可以调动一部分兵马，所以这个特殊的角色有特殊的能耐啊。这个角色一般人不能担当。说每年推选的方法是什么样子呢？一个是大家投票表决，一个是大家公推，多数承认算拉倒。如果发生意见分歧争执不下的时候，那要登台练艺，看谁能力高谁取胜。今年又到了换届的时候了，所以要抢这十三省总镖头。另外跟爷您透露个消息，今年跟往年不同啊，听说占山为王的、落草为寇的也派了不少人。这次他们要搅闹京城，借着亮镖会为名，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。尤其是建山，据说派了成千的人呢。四梁八柱战殿将军、三横军师大帅都潜入北京，现在在哪儿不清楚，也可能他们已经来了，也可能来了一部分。他们借着亮镖会为名，打算夺十三省总镖头，把镖头一直夺到手里，可以调动十三省部分军队，好推倒大清的江山。这件事情王家千岁您可千万不能轻易了，最好上告当今天子，严加防范。另外最近一个时期北京比较乱，各地方来的人太多，很多店房都包下了，怕这些人披着合法的外衣 做一些罪恶勾当，包括人民的安全，你要格外注意。今天我们大伙来，一是给您问安，二我们打算把我们这些人分成班，排上号，保护王家千岁。哦，至于那么严重吗？哎，东家说，您看，冲您了这句话，您还是有点马匹呀、啊。祸到临头，后悔可就迟晚了。同林一听，不住地点头，爷，您甭管，我老哥哥说的对，的确应该注意您的安全。我也发现这街上太乱了，什么人都有。大伙儿在谈论着，何春又进来了。童老师，您的朋友来了，要拜望您。哦，童林一看，你说来事儿，怎么都来了呢？朋友在哪里？在外边呢，来一大帮呢，也能有好几十号。童林赶紧站起来了，各位，大家先吃着，我到外边看看。刚走到门口这，雍亲王说话了：“啊，海春呐，等等，海春呐，我说过啊，你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。方才我讲了英雄会，英雄会，你看，果然又来大帮英雄。不管是谁领进来，我要看一看。”是，统领一边答应一边往外走。等来到雍亲王府大门这一看，佟林就吃了一惊，哪来的朋友，冤家对头。在台阶下边站着一个小老头，个儿不高，也是背着头窝盔眼，一把山羊胡须，钉子步往那一站，满脸的煞气。谁呀？正是佟林亲叔白大师兄司徒朗。前面说您听了吧，佟林押解韩宝吴志广路过河南的川桑林，二度司徒朗把他给放了。司徒朗说的清楚啊，佟林你放心，你别看他把我放了，我要好好学能耐，我早晚非得找你报仇。佟林说：“你随便，我在家里恭候着你。”这话说的日子不太多呀。司徒朗来了，再往司徒朗背后看，出家的老道，出家的和尚，棒小伙子，彪形大汉，黑白丑俊，高矮胖瘦，各拉病人。一个个是怒目横眉，特别是在司徒朗身后站着个胖大的和尚，这和尚长得太凶了，光光的脑瓜受着戒，皱纹堆垒，腮帮子往下嘟了着，嘴角耷拉着，看那意思，老也睁不开眼睛，这眼皮好像大门帘子往下耷拉着，大大的鼻子，满脸都是马蜂窝，大耳朝怀，身穿黄色僧衣，外罩棋子布的披芦褂，斜挎着个大皮兜子，手里擎着金饼九连环，这家要门口一站呢，整个能把大门给封上，毛炮也得超过300斤，高人一头，是炸人一臂。佟林这一出来，这人有觉察，这大眼皮刷拉往上一撩，两个眼睛放出两道寒光来，就盯住佟林。 听众朋友，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佟林传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。